实践615共同宣言北方委员会发言人就目前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同胞都为侵略者、美帝国主义者和内外好战分子又给朝鲜半岛强加和战争浩劫的冒险战争狂症感到愤怒而奋起投入反美圣战仪式14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南朝鲜的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恢复主权和实现韩半岛和平815泛国民和平行动推进委员会等各阶层团体计划8月15号在首尔隆重举行旨在恢复被美国夺取的主权、反对对北核战争演习、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的民族统一大会和泛国民大会。南朝鲜各阶层都谴责美国是民族分裂的主犯和给这块大地招来核战争的侵略元凶，并表示坚定意志要积极展开斗争来制止和粉碎一切破坏朝鲜半岛和平的对北制裁、萨德部署、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等军事敌对行为。实践615共同宣言海外委员会等海外同胞也积极参加那反对特朗普政府大谈不辞战争的冒险战争挑衅狂症和联合国无理的对朝制裁决议的全民族斗争。815昔日终止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如今升华为旨在捍卫民族主权和生存权的反美815。南朝鲜人民和海外同胞为维护民族的自主尊严、开创朝鲜半岛持久和平与自主统一的新时代而投入了正义的反美圣战。实践615共同宣言北方委员会向他们表示全力支持和坚定声援。在这块大地上，祖国解放的呼声直到迎接第72个815的今天尚未变成祖国统一的欢喜。这完全是因为美国霸占南朝鲜并执意推行毒辣的敌视朝鲜政策。现在美国大谈什么预防战争、对北先发制人打击等等来唆使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还疯狂进行战争挑衅阴谋活动，这并不是为防御南朝鲜的。美洲殖民主义者的阴险居心是在这块疆土上又造成战乱，消灭我们同胞，并把朝鲜半岛完全变为一个实现称霸东北亚战略的据点。美国肆意指责我国为维护民族主权和安全而采取增强核武力的政党自卫措施，甚至炮制出一项前所未有的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其目的在于助长朝鲜民族内部的不信、反目、敌视和对抗，对民族和阶与团结和朝鲜自主统一设置障碍。朝鲜半岛变成一个核战场，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死亡都无所谓，这就是美国吃人鬼的思考方式，是美国鬼子永不变的侵略本性。美帝国主义者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造成我们民族分裂，极为严重的威胁我们同胞自主权与生存权和民族共同繁荣，执意阻挠民族最大的夙愿祖国统一。为了捍卫朝鲜半岛和平与民族安全，开创统一繁荣的新时代，就要坚决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反美决战，来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我们同胞坚定不移的志向和意志。如果奉承美国追随民族离间阴谋活动的产物对朝敌视政策，那么朝鲜半岛和平与北南关系改善都是不能指望的。美国对我们民族犯下了种种罪恶，南朝鲜当局则为美国反民族罪恶的对朝制裁施压活动充作突击队，轻举妄动。全体同胞将开展全民族反美圣战，来一定加以清算。谈话强调，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各界各阶层都要在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更加熊熊燃起全民族反美圣战烈火，来坚决粉碎美帝国主义者的对北核战争阴谋活动，早日实现祖国自主统一。